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求你借着看你的儿子在世界上，他离开世界的时候留下了话语，也帮助我们认识他，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所领受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 今天是认识基督第十八章，基督的遗言。OK， 这本书这边提到说，如果你要了解一个人，你就看他死前的时候说什么话。OK， 他提到一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寇，我以前读哲学系的时候有读过他的东西。他说。他说，他要死之前，这翻译的有点怪，不知道是为什么是这样。他说，他基本上意思是说，你以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应该会有什么可以讲的，结果他的学生都在他，床边等着他要好像发表什么很智慧的话。他说，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OK。这个是一个我们按照世界的标准应该觉得蛮有智慧蛮有话要说的人，到最后没有话可说，这也就凸显最终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主却不一样，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记录了他说的 七句话。这不一定是按照时间，但是我们就用那个 Mark Jones 给我们的，就一个一个来看。第一句话是父赦免他们，是在路加福音23:34。OK， 这个基本上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唯有基督教有可以叫人的罪得赦免，唯有基督教是处理人的罪。OK。而世人都犯了罪，而罪的工价是死。其他的宗教信仰都所谓的很好，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处理人犯罪这个事实。而人的罪得到赦免，就其他的什么就可以说是都不重要。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求说：“父啊，赦免他们。”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祈求。来，如果他没有在十字架上求，我们就不得赦免，因为你不求就得不着。如果耶稣他没有求，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他又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求的对象，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特别是为谁求。特别是讲说那些恨他的、钉他十字架的，怎么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呢？难道他们不晓得他们是钉耶稣上？他们很明显的晓得他们做的是什么？因为他们不晓得什么呢？也就是，如果这些有智慧的人，世上有智慧人知道，就不会定荣耀之主死在十字架上。那这句话的意思，保罗后来所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就不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不晓得是出于无知，什么样的无知？就是不认识耶稣的无知。他们没有认出耶稣他的身份。为什么基督论，我们的基督论一再强调，就是他是谁 优先于他的工作，你要基督论有其顺序，你要认识他的位格和他的工作的话，你应该是首先认识他的位格，你才能够对他的工作有正确的理解。嗯，而人不认识他是谁，就会犯下大罪，最大的罪，把上帝的儿子、荣耀之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的主居然为这样子的人求，他们不认识他，其实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讲，是他们不认他。因为这些人并非没有听到耶稣他自己，你是基督是吗？你说的是。也就是说，他们有很多的机会，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听过耶稣的教导，看过耶稣的神迹，可以听过他讲道，领受过他的恩典，但是他们最终做假见证，钉他上十字架。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主很恩典的讲话。也就是说，他们犯下了滔天大罪，但是我们的主还是求父啊赦免他们。OK， 那这也不外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遵守他自己所下达的命令，因为他对我们的命令、对我们的要求，不外乎也是要为我们的仇敌求祷告。OK， 在登山宝训那里。OK。甚至是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Okay. 所以我们在，如果只看这一集的话，我们也可以做出什么样的结论？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如果耶稣没有求的话，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可以讲，不会变成异端。如果他没有求，他就不是天父的儿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他要上十字架，他要顺服，顺服以至于死。我们的主自己说，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常留在我的爱里面，就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就常留在他的爱里面，就是他所爱的。如果我们的主没有遵守他自己这个命令的话，他就证实他不是他父的爱子。也就是说，他从父那里领受了什么的命令？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他从父那里领受了为他的仇敌祷告的命令，好叫他的仇敌可以得到赦免。Okay. 也就是说，上帝的旨意是在永恒之中，上帝的救赎计划是在永恒之中制定的，但是却是在时空之中具体的行出来，却是在时空之中，上帝的儿子必须确实上十字架，上帝的儿子也必须确实的在十字架上求他的父赦免他们，赦免我们。他也必须具体的求，若不求，我们就不得着赦免。OK， 所以如果我们的主都为我们这样子求，我们就没有理由不饶恕我们的仇敌，不为他们祷告。Okay, 第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这段 OK 吗？比如说之后我们要讨论的，在某种很重要的意义上可以说，都是因为我们的主有先求父啊赦免他们。第二句，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经文，旧约的经文，以赛亚书就已经预告我们，弥赛亚要列在罪犯之中， right？ 弥赛亚书五十三章， okay。 所以这个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的你是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列在罪犯之中的其中一个罪犯，一个在他左边，一个在他的右边，都是强盗或者抢劫的。这两个人，他们，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个要与耶稣在乐园里面，另外一个人则是在骂耶稣。但是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四节，这是路加福音记录的，那马太福音那边，四十三、四十四节，谁帮我们念一下？与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也就是说两个强盗都是和其他人一样嘲讽他，但是忽然有一刻，其中有一个强盗居然怎么样，居然领受了恩典，恩典就临到其中一个强盗，因为什么？因为耶稣为他求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就是其中一个耶稣所求的对象，恩典就临到其中一位强盗。这位强盗和他的同伴本来是一起在咒骂耶稣的，是耶稣的仇敌，是仇恨耶稣的，但是父听了子的祷告，因为子为他求，恩典就临到其中一位强盗，结果他怎么样？对，他得救。但是我们说得救都讲得很笼统，圣经总是告诉我们更多。一个人得救会怎么样？得救的意思是什么？OK， 一个人得救是他就一定会怎么样？一个人如果真的得救，他的神学一定是非常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的神学，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他们本来是在讥笑耶稣的，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的话你从十字架上下来，你救自己啊。然后恩典就临到其中一个人，那两个同定的，在三十九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吗？和我们吗？ 另外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上帝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所以这边他在做什么？这个人他认罪，他认我是罪人，那人是义人，我是不义的，那人是公义的。他没有做一件事，我们做的是我们该得的。不只是他认罪，而且他的神学好到一个程度，认罪他的罪是有代价的，我们现在所承受的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得的。 OK， 这人的神学好不好？好像还不错，很多基督徒没有这样子神学。然后呢，他认罪，他承认自己该死，所以他的罪的神学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好。然后他认出耶稣是无罪的， right？ 这人是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right？ 有在圣经里面有谁当耶稣在世的时候还有讲出这样的话？只有这个人，这个人没有做出一件不好的事，他是无罪的。 OK， 然后呢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这是什么？他认耶稣为要德国的，就是他认耶稣为君王。让我们想一下，他是在什么景